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信用卡消费了18800多块钱，因为绑定的自动还款的储蓄卡的余额不足，只剩下不到70块钱没有还清，10天之后却产生了317块钱的利息。央视主持人李晓东认为，建设银行信用卡全额计息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于是呢，将建行告上法院，要求法院确认银行这个规定无效，退还利息。这是一起事关数亿信用卡用户利益的案件，因为一时的疏忽，少还迟还了信用卡，有的时候仅仅少还了几块钱，却被银行全额计息。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到底银行应不应该进行全额计息呢？这起案件持卡人又有没有打赢官司呢？我们在今天和明天连续2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今晚拍案之律师说案，就请到律师跟大家具体介绍这起案件。 根据民法通 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我们认为它就是为 不存在草根的问题，因为你侵权。 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他们用理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他们如何找出证据，扭转乾坤？今晚拍案为您播出专题节目《律师说案》。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燕燕律师。燕律师您好。 听众们大家好。 燕律师，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央视主持人告建设银行啊，涉及到这种罚息不合理的这起案件。而且不久之前这起案件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已经做出了这个终审的判决哈。那么我先把这个纠纷的经过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位央视的主持人，他是在什么时候办的信用卡啊，办卡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况，怎么就发生了这个罚息的这个问题，你先跟大家讲。 我这个当事人李晓东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办了这个建行的信用卡，而且是在柜台进行办理的。那么柜台进行办理信用卡呢，当时是需要填写一张这个信用卡的一个申请表。那么这个申请表是有正反两页的，那么正面呢就是需要填写你相关的个人信息，包括紧急联络人等等。然后会有一个这个需要你我已阅读这个整个申请表及拟用协议，并且愿意遵守这个就是拟用协议的相关条款。要以这个书写的方式把这句话抄写一遍，视为你已经阅读并且认可了。申请表呢，因为正反两面呢，背面是拟用协议里面的具体的权利义务的一个相关条款，而且大概有1000多字，是用最小的字体来进行这个印刷的。所以说在柜台进行办理的时候，你很难去逐字逐句的去读它，而且很清晰的理解它的意思。还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的计息条款呢，实际上在这个拟用协议里面被分割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说我应该按照什么来给你罚息，第二段呢就是说我以什么为基数进行计息，实际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去表述。实际上你在很短的时间确实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了解它的意思。 而且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在柜台办一些业务的时候，后面很多人在排着呢。 对对对 对 而且他那个信用卡，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有信用卡，那么您在办的时候可能还有印象，他那个纸啊其实很小，他那个相关的正面的一些信息，其实背面那个字很少有人能够去仔细的去阅读它。 对, 对， 是吧？ 对对对、 当初哈，这个李晓东在办这个银行卡的时候，办这张建行信用卡的时候，他背面所写的这个计息的方式，包括罚息的计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表述呢？ 大概表述方式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按时还款的话，我会按照1/5给你计息啊，这是一个表述。那么第二个表述呢，就是说你应该在这个就是还款日啊足额还款，否则我将按照全额这个你欠款的总额给你计息啊。它分成这两段去表述。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单段看好像也看不出来有多大的问题啊，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你要结合起来这两段来看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了啊。而且就是说，从这个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很难去理解这个，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还了一部分的情况下。 对， 你 还差一部分， 对，你还差一部分的话，你怎么计息？这里面是没有任何提示性的语言告知啊，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计息？ 他有没有这样的条款？就是我刷卡消费了，买了一个东西，买了一个商品，如果说我还钱没有还足额的话，那么他计息的起始日期是从我花钱买这个商品的那一天就开始算呢？还是说应该是我从这个我还款那一天？我还款就是免息日那截止那一天以后开始算的，他有说过吗？ 这个里面也表述的特别不清楚，他指的一个他叫做记账日开始。 那记账日， 对对对，那消费者从这个角度来讲，记账日是什么意思？其实还不太明白啊。那记账日，因为从这个整个零用协议里面并没有一个定义，比如说记账日是表示什么意思啊？然后你的这个这个就是到期还款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没有，里面通通都没有这种概念性的解释。 当时呢，一般情况之下，咱们既然没有仔细阅读那个条款，可能也不会就这些具体问题来进行一个向银行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信用卡办了是吧？ 对对对， 办了之后，使用的情况一直是按期限来还款的吗？ 因为之前是银行会给我发跟我们那个当事人去发一个记账单，就每个月到期啊，那我就会按照单上面的欠款数额足额去还，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发生纠纷之前的大概是在2015年的时候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个这个就是没足额还啊，导致利息发生。但是当时扣息我们完全不知道，计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因为是每次银行发来账单说，你一共需要还多少钱，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钱里面还有上个月我未还的一个利息。我不清楚的，所以我就直接按照那个给还掉了。还掉了呢，那么我们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银行出具相关证明说，你之前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你也发生过这一个计息，你没有提异议啊。这个时间点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我自己之前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也还过这种我认为这个对我权益有重大损害这个利息啊，这个时候才知道。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个会发生这个所谓的我们清楚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有关联的一张储蓄卡。那么银行呢直接是从我们关联的储蓄卡上面去直接去扣款。 就这种还款方式跟之前不太一样。 对对对。 之前收到账单之后直接去银行还了。 对。 这回是从关联的储蓄卡自动扣款。 对对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个关联储蓄卡自动扣款的时候， 那是在2016年的3月份，我们一共消费了18800多块钱， 就这个月应该还18800多块钱， 对，应该是一万 18869.36元，但是呢我们当时的这个观点卡上面只有18800，就少了69.36元。 哦，嗯， 那就是27号的时候，我必须要足额进行还款。 就是27号是还款日是吧？ 对，还款日。 哦， 啊，因为银行呢自动从还款账户上去扣了这个18800，那么在5月7号的这个账单日呢，银行就通知说，哎，李晓东产生了317.43元的一个利息。 嗯， 那我们就认为说，你在4月27号的时候你通知我还款，那么在5月7号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因为69.36元我就产生了317.43元，我们就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很难理解啊。当时他的想法说，我很难理解我怎么一下子会欠300多块钱的利息了 啊，就因为只是少还了69.36元。 对，而且相隔10天的 10天。 对， 对， 对， 对， 就产生了300多块钱的利息。 对 对， 对 啊，的确让人觉得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利息呢。 嗯， 那当这个李晓东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向建行先询问一下呢？ 对，他打过建行的那个客服电话。 嗯啊，当时建行的工作人员是给了一个怎样的答复？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按照这个全额的计息方式。你全额的计息方式就是你上个月消费的总额就是18869.36元。 嗯 啊，你按这个金额给你去做的全额计息。这种全额计息呢，并不是说我们理解的直接是按照这个金额乘以这个还款这个欠款天数，是分段计算。 嗯， 我来解释一下分段计算是怎么计算。比如说他是在3月15号消费的第一笔4000多块钱。 嗯， 那么从3月15号到4月27号，然后计算一段利息。 嗯， 那么我在3月18号我又消费了个2000多块钱。 嗯， 那么从3月18号到4月27号这个时间段呢，以这个2000多块钱又开始一段计息。 哦， 所以这样叠加的。 哦， 分段计息方式，然后一共出来的金额就是317块。 分段计息，他每次消费几千块加到一起， 其实也是全额。 其实全额，其实不少啊。这个这样的利息真的是不少啊。 对对对 啊。但是银行有没有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我仅仅少还了69块多，我大部分都还了，那么你就一定要按照我刷卡那一天来全额计息呢？ 他的意思就是从记账日开始按照你这个消费总金额1/5计息。 嗯，那他有没有解释记账日到底是啥意思呢？ 从记账日的这个概念上来讲的话，嗯，我们也是在庭审过程中法官通过询问建行给的一个解释。嗯，记账日就是你消费的当日或者是下一日。 嗯， 因为他在商户进行结算的时候， 嗯， 他有时候是当日结算，有时候是下一日结算。 嗯， 那么叫做记账日。 哦，明白了。 啊，就是记账日。嗯，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记账日这个概念我们也是在这个庭审过程中才了解到的。 嗯，就记账日意思就是说这个银行记下你这笔钱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是这个意思。 但这一天不一定是您刷卡那一天，有可能是第二天。现在这个李晓东呢向建行工作人员询问了这个问题，建行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解释了。那么李晓东对这个问题他是怎么看的呢？ 他认为这个太不合理了。 嗯， 他说他认为他都不知道银行这种计息方式，那肯定大多数持卡人都不清楚嘛。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从我们这开始打这个官司的时候，并不是真的不是因为这317块多利息我们要去争一个什么，还是说我们认为觉得对于这种不公平，或者是说建行的这种比较强势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声啊。 嗯，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哦， 啊，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秉承这个理念，我们从一审到二审就是很艰难的这个就是两审打下来。 嗯， 确实是也查阅了很多的判例，包括一些银行方面的一些规则。嗯， 哎，那当这个李晓东找到您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心要打这么一场官司了是吗？ 当时就很坚定的。 就找到您的时候，他当时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和您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觉得建行的这个计息方式实在 对于大多数人持卡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大家都不清楚。那么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呢，也就是说逐一去各个银行去将他们所有的信用卡的零用协议都拿过来做了一个对比啊，而且我们还做了一张表、 哦、 啊、 嗯、 那么这张表就我们就后来就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工行是按照余额来计息的、 嗯、工商银行。那看来这些银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哦、 啊、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然后又查阅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 嗯、 有一个中国信用卡的一个监管办法、 哦、 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是说21条就提到的是说，这个如果你选择最低还款额的情况下、 嗯、 那么只要你高于最低还款额，那么就可以按照余额来计息啊、 哦、 我们就认为哎，法律都有规定呢、 嗯嗯、 虽然是央行的一个部门性规章，但是我们认为、 嗯、 既然部门性规章对于下级银行是具有、 嗯、 是管正式的管理规范，那你应该、 嗯、 你建行应该遵循嘛、 哦、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这个官司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蛮有信心的啊。 嗯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当时打到一审法院的时候，这个李晓东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第一项诉讼请求就是说，希望能够确认那个两个条款，你是一个一个无效的格式性条款。 嗯，就最开始您提到的那两个条款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嗯嗯，第二个诉�讼请求呢，就是要求他返还317.36块啊，这个利息、 哦。那下面咱们就是关键，你听一听建设银行在一审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建设银行就认为，第一呢，就是从格式性条款来讲，他认为你已经这个签字啊，并且个就是认可了我们这个零用协议、 嗯， 表示你完全已经知晓了这个相关条款， 嗯 啊，那我们就是说已经尽到了一个告知的义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说部门规章这个，他对于银行建行来讲，他说只是一个参考的规范性文件啊、 哦， 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啊。他、 哦、 从这个角度去说，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21条，他有自己的理解啊。 哦，他自己是什么理解呢？ 他自己的理解呢，就是要结合20条、嗯、啊。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嗯， 因为要结合这个20条，20条说的 是就也是央行的那个信用卡的管理办法。 对对对，他把20条和21条结合起来去理解、嗯，但是他的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太过牵强了。 哦，20条大概是个什么内容？ 二十条大概就是这样的，就解释这个免息还款期。20条解释的免息还款期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你享有这个所谓的免息还款期。 嗯 啊，如果你没有足额还款的情况下，你就不享有这个免息还款期了。 嗯， 就这么个意思。那么21条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最低还款额的时候， 嗯、 那你只要还了最低还款的话，还款额的话，那么你就不享有这个。这个免息还款期啊、 嗯， 你就应该按照余额进行计息，然后他就结合20条和21条呢， 嗯、 就说，哎，你看20条说的是，这个免息还款期，你就不享受我们银行给你的免息期了嘛？ 嗯嗯， 对吧？ 对， 所以就应该按照全额还，但是他就没有去解释说我后面的那句话， 嗯、 就是说你应该按照余额计息。 嗯， 他没有办法去做解释，他就强行去把前面的给解释掉了。 嗯、那一审当中，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第一就是关于格式性条款啊，格式性条款到底那个法院就认为，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嗯、 那么银行没有排除我们的主要的权利，而且呢也没有加重我们的责任。 嗯、 所以认为不是一个 格式性条款， 对，无效的格式性条款。格式性条款肯定是格式性条款、 嗯， 因为是对方印制的嘛。 嗯，对， 格式性条款、 嗯， 但是不是无效的格式性条款。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这样的一个条款啊，这个格式条款，当时在办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到底是一式几份啊？ 一份， 持卡人手里没有是吗？ 没有，他、嗯、我们填写好了，他就收回去了，我们这就什么都没有。 哦 那在这个庭审的时候，银行有没有把当年他办这个信用卡的时候那个签字啊，那个申请书、申领书拿出来呢？ 拿出来了，他是作为证据，对，作为证据拿出来呢。 当初的那个就是那个条款当中的表述也的确是那个样子，是吧？ 对对对， 那么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一审法院就全驳回了嘛，他认为第一不是一个格式性条款，按照合同法来讲啊，结合合同法解释，他认为没有排除我们的主要权利，也没有加重我们的责任。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央行的这个就是银行卡的这个监督管理办法呢，他也就是自己做了一个解释，也遵循了这个银行那边的解释啊。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一审法院他解释的也不太清楚啊。 这起案件后来就经过了二审，那就是李晓东这边不服提出了上诉，是吧？ 对。 他主要上诉的理由和这个一审当中其实基本上差不多的。 对，理由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计息规则，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相当于说我们约定呢在27号要给你做还款，对吧？但是我们违反了全额还款，但我们违反了这个约定。我没有足额还，那实际上就是个违约嘛。那后面导致的是一个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产生。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进行调整。那基于这一点呢，法院就认可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和一审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就这个理由听起来，违约金过高进行调整和一审的时候要求返还这个370多块钱有什么不同呢？ 实际上我们一审没有提这一项，我们只是基于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效性条款，所以因为无效所以要求你317这个利息要求返还嘛。但现在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317呢这个利息呢我们认为是一个违约金的性质，那么我们要求就317然后进行一个违约金的调整。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起案件一审呢，李晓东并没有打赢官司，法院最终驳回了李晓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晓东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到中级法院。那么这起案件二审又是否会改判，最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今晚拍案之律师说案，请到律师跟大家继续介绍这起案件。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